通常顾不上不开心，虽然他经常在书信里，在五万多封写给各种人的书信里讲到孤独，讲到痛苦，但是他的生命力，他说人生最好同时能干三件事，就是每一个时刻都能干三件事。 他们哥俩都忙得顾不上想快乐还是不快乐， 精力非常旺盛。特别是洪宝小时候他的爸爸去世之后，我刚才讲到那位家庭教师啊，他在教两个孩子的时候是不停地纠正他们的错误，进步从来不让老师满意，老师呢每犯一个错误就摆出一副深深的受到冒犯和伤害的样子。 这绝对是他妈妈的引导的他们的这个家庭教师的一种教育的方式，因为妈妈就不希望孩子很高兴，鼓励孩子有快乐的感受或者是不悲伤的感受，那么老师更加严格了，没有家庭的爱，然后老师又那么严厉，这小孩这俩小孩真惨。 所以他和他的哥哥的回忆就是他们经常处在一种持续的焦虑当中。这其实又回到了刚才刘莎问我的问题，那他的刻薄背后啊是什么。第一个，你看他的成长环境里，他的母亲是要培养两个完美的，不叫人，我觉得叫两个完美的叫什么，应该是一种模式生物哈。第二呢，就是他们的老师也是从小务求完美的，所以如果一个人从小在这种务求完美的环境中长大，他对别人刻薄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永远都看到缺点，永远都看到缺陷，而且缺点和缺陷在他眼中的大小可能远比那些所谓的优点要更重要。而且呢，他从小是比较瘦弱的，语言是最犀利的工具，你知道吗？因为语言比拳头更厉害。你伤害对方的一句话，他可以记一辈子。你打一拳，可能过一阵揉揉就好了。 所以，洪宝是选择了一个非常有力的武器来和周围的世界战斗。 对，当然他的智力优越感是另外一种武器，也更恒久，同时智力优越感也带来了更多能被后世所分享的价值。实际上，大家之所以对洪宝缺乏足够的认知，是因为就像我们这个书的名字创造自然，你对自然有感知吗？大部分人没有感知的，对不对？自然就是自然，会美好，但是我们不太经常意识到我身处在自然当中。 很多朋友其实到春游的时候是最亲近自然的，也是那个时候才会想到哦，什么是自然，就是有鸟语有花香，然后你能够去野炊，能够去春游，能够去踏青。但一旦狂风暴雨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大家对自然的感受和前面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洪宝探索了自然，并用他的方式记录呈现分析发现了自然，最终影响了后世的很多人，包括达尔文在内，于是他逐渐消失了。你就像那个水润万物，对不对？当它滋润了万物之后，万物都生长，但我们看不见水了，因为水渗到土壤中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大家读这本传记一个最大的重要一点，就是你知道水从哪儿来。就是洪宝他对世界的认知灌注了今天包括科学文学等等方面的影响。这里还提到了歌德，歌德应该和他属于忘年交，那时候他年轻的时候歌德已经是非常的功成名就了。在《浮士德》里边，其实《浮士德》有一句台词说的就是洪宝的话，实际上歌德写这个《浮士德》也是和洪宝有关系。洪宝出的每一本书歌德都阅读，而且他我的感觉在书中的描述是非常崇拜洪宝的。他的才智，歌德觉得他是可以与之对谈的人。我们不要以为歌德只是个诗人，歌德收藏了可能上千种植物标本，还在他所居住的那个地方大学里建了一个植物园，他还收集矿石，他和冯宝讨论很多科学世界演进的问题。所以你会发现在那个时代啊，这真的是个通才的时代，人对自然的紧密联系不像我们专业分工的这个时代。哦，你是眼科的，所以你可能没有办法看心脏科的问题，对不对？ 我们刚才说到的其实更多的谈到的是洪宝这个家庭，比如说他妈妈比较严厉，他小的时候幼年丧父，然后家庭教师也非常的严厉。但是如果我们抛开我们现在的谈到的这些都是以我们现代人的尺度去衡量的，如果我们抛开我们现在的尺度，回到1769年，回到冯宝出生的18世纪，我们会看到在那个年代，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认字都是一种奢侈。那么首先洪宝的家庭能够让他认字，还有在那个年代其实更多的是学习神学，学习宗教，那么学习怎么去服从国王的这样的一些命令。但是在那个年代，他的母亲能够给他们找到学探索自然的，学一些我们现在来讲是科技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在那个时代还是非常超前的。只能说和现代的教育相比，他的母亲确实是有一些 瑕疵，但是如果和当时的教育来比，他的母亲是一位非常有远见的人，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的哥哥威廉还有他自己亚历山大都成为那么优秀的人。正在播出的节目呢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来自后浪出版公司的《创造自然：亚历山大冯洪堡的科学发现之旅》这样的一本书，我们可以当作一本科普书籍去读，也可以当作一次了解洪堡的成长的经历去读，其实更可以当作一本我们应该如何认识我们人类、认识这个社会的书籍去阅读。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 想惩罚的背影，我垂坠的心机摇曳不出声音，精彩没结局的戏，我们像不像电影，当看着我的人都散去，我才看见我小声就月牙紫藤花，把心拴在旋转木马，乐园已不再喧哗，海绵绵不忘旧情话，最爱你的人最难忘记，因为还留下梦境，最浪漫的人最难清醒，无心谁无情， 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专业人士汪斌博士，和大家来分享一本他非常喜爱的书。其实他在上节目之前跟我说，这本书简直太好了，对他来说意义太深刻了。一方面呢是他专业课的一本补课的书，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书的文字啊，也让他特别的感动。一方面是洪宝本人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应该怎么讲，他真的是探险之旅啊。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觉得应该也和这本书的作者啊，他的写作功力是密不可分的。前面时间当中汪斌博士光顾着夸洪宝了，咱是不是也抽点空啊赶快跟大家来说一说，你认为这本书的作者他的情况是怎样的。那么如果没有这么美好的文字的呈现的话，洪宝这本书啊还会像现在这样打动你或者说震撼你吗？ 书的作者叫安德利亚·沃尔夫，在之前我并没有听说过这个作者的名字，但是这本书让我深刻的记忆了他的名字，更重要的是我还希望能找到他写的其他书来读。他呢，这个是作家、历史学家，出生在印度，童年时候迁居德国。我不知道迁居德国和他写洪宝有没有关系啊，因为洪宝从现代意义上应该算是一个德国人，对不对？ 对啊。 而且他这个作者呢，现居是伦敦。他有三次当选罗伯特·史密斯·杰斐逊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更于2013年当选大英图书馆埃克尔斯美国研究中心驻馆作家，他还有很多很多的名头，我就不说了哈。 还得过好多奖。 对，他的名字常见于《纽约时报》的畅销书单。 我在这儿简单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或者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就是很多朋友都。我觉得最近十几年吧，很多朋友其实都喜欢科学题材的或者历史题材的一些相对于一般书来说比较专业一点的书籍。但大家会发现啊，这些作者其实是有两个方面是最主要的。一方面呢，他们是比如说历史作家，大家注意啊，历史作家。另外一方面，我们就以历史书举例子啊，或者说以科学书来举例子。一方面是历史作家，大家注意是历史作家，另外一方面是历史学者。学者和作家写的书是截然不一样的。那么有一些书呢是科学作家写的，但也有一些书是科学家写的。但大家注意，我们今天这本书《创造自然》这本书的作者，那么沃尔夫他不仅仅是科学家，他还是科学作家，就是把科学和写作做了一个完美的结合。其实这才是震撼你的一个最主要的力量，人写得太好了。 因为他的文字非常的优美哈，而且我不得不提一提翻译边河老师，我还去查他的背景啊，他实际上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的生物系 啊， 他的本科。 你们俩同行同专业。 然后他现在应该是在普林斯顿大学，他之前是在哈佛大学得到了科学史的博士学位，翻译的非常好。关键是80后84年出生的，但是翻译的文笔包括用词是非常老道的。我想给大家念一段前言啊，这段前言能体现出作者这本书给我很深的一个文字风格的印象。他们手脚并用，在一条高而窄，有些地方仅两英寸宽的山脊上爬行。那条勉强可以算作条路的小径，层积着沙石和零散的石子儿，一碰就会抖落。左侧是陡峭的岩壁，表面结着一层冰，在穿透云层的阳光下照耀着，闪着光。右侧的景象并没有让人更轻松，悬崖直上直下，深达1000英尺，在幽暗的岩壁上刺出匕首般的尖利石头。亚历山大·冯·洪堡和其他三个同伴结成一对，缓慢跋涉前行，没有像样的装备，也没有合适的衣履。这次攀爬充满危险， 寒风冻僵他们的手脚，融雪浸透单薄的鞋子，冰晶粘在头发与胡须上，尖利的岩石穿透了鞋底，他们走着走着，雪便开始从脚底渗了出来。这是1802年6月23号他们在攀登安第斯山脉的一座穹顶型的死火山，高呢近21000英尺。哎，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我前面念攀爬这段的时候，我念的不算特别好，但是如果你读文字的时候很有代入感。这个传记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你在跟随着这样一个让你觉得非常非常不平凡敬仰的人一起去参与他的探险，中间有很多很多的细节是来自于哪儿呢？不是作者杜撰的，正如流沙所说，他是个研究者，对吗？研究者写东西是要有实据的，他实际上是阅读了洪堡所有的日记，洪堡所有的著作，更重要的是他还亲身去到了洪堡一些去探险过的地方。所以当他在写洪堡的时候，我觉得他真的是对这个人用我们常说话叫吃透了，而且引用起来是非常娴熟自然的。写着写着突然就出一句洪堡在笔记上出现的话，这是让我特别的震惊，因为你想，这得有多么大的一个脑容量，能随时调取个提取，因为他不是在电脑上去搜索，而是你写到这儿你就觉得，对，我看他笔上哪句话是和这有关系， 对， 这个电脑都没有办法帮助你。这让我想到了作者写到洪堡有一个超人的记忆力，能记住几十年前看见的一片树叶的形状，这也是他成为一个博物学家的重要的天赋所在，就是他对世界上所有的东西看完之后就像一个影像一样记录在他的脑海当中。 说到这儿，其实还是想说一点点题外话，但是我觉得这一题外话也是和这本书有关系的。王明博士，你有没有感觉到啊？最近这一二十年或者说三四十年的读者们其实比以前的读者要幸运多了，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本书亚历山大冯洪堡的传记，那么以前我们看一个人的传记，他可能更属于历史书的范围，那么就是哪年他出生，哪年哪年他上学，哪年哪年有了什么样的著作，哪年有什么巨大的发现。而现在的读者，我们能够像看好莱坞大片一样去看洪堡他到底是这一生如何成长，如何进行他的探索和他的科学研究的。所以一方面啊，当然是读者越来越挑剔了，其实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们现代人那么更会写书了，所以才让大家能够有这么精彩的书籍能够看到，你才能够有这么大的震撼。 之前的传记呢相来说是比较干燥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啊，不光是对我们的作者也对我们的研究者提供了更多的挑战，就是你不光要研究出事实，还要把事实能串联起来，串联成一个有机的联系体。其实最重要的就在于传播，洪堡呢是个非常非常热衷传播的人。我们刚才说人毒舌啊，其实挺不公平的，因为毒舌只是他一小面，他赞助了好多科学研究者，他无论居住在哪儿，房门永远朝向青年的研究者打开，谁缺钱缺吃的，我觉得他都是非常不吝帮助的。他到老年的时候，他连自己新出的那个影响后世很深的叫《宇宙》的那套书都没有收集全，为什么？他没有钱买自己的书。他的书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相对来说简单的版本，另外一个是充满了彩色，充满了精美的插图。在当时有插图的书是非常非常昂贵的，印制成本很高，他都没有钱买，但是他乐善好施，愿意去支持科研，而且他经常利用自己的位置去游说，给一些科研项目包括探险项目给予资助。 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人，在他的科学研究领域里，这个定语加得特别特别合适吧。 嗯，对。 我们刚才谈到了这样的一本书啊，《创造自然：亚历山大·冯·洪堡的科学发现之旅》，这是一本特别有趣儿的书，也是一本啊能够让大家大开眼界的书。而且这样的一本书呢，也是让大家能够有阅读，比如说你阅读一本畅销书、文艺书籍的那样的愉快的阅读感受。所以话又说回来了啊，王明博士，因为在节目一开始你就谈到了，你说这本书给你了很大的震撼，让你觉得这本书特别好，那么还是那个问题啊，你是认为洪堡这个人给你的震撼力特别大，还是这本书这本书的作者他的文章包括译者的翻译啊是非常优美的，所以才给你这么大的震撼？我想知道是哪一个，因为你以前不了解洪堡嘛，所以啊发现了一个新大陆，人都是会对新鲜的事物特别关注特别感兴趣的。 你知道拿到一本书以后，有时候你就会想到一件事叫三位一体啊，第一个就是内容本身，就是他写的这个人物是吸引你的，第二作者写作的笔法是特别让你觉得舒服和勾引你去阅读的， 第三，翻译翻出来的中文是让你觉得无缝，可以进入作者和作者所描述人物世界的。这三个集合在这本书上，也难怪是豆瓣17年的科技书的排名第一。我读的时候是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因为他不光写到了他的科学研究、科学探索对后世的影响，还关键讲到了人。他其实我觉得他的人生道路和现在很多年轻人有一个相似的开头，虽然可能很多人不是生活在贵族家庭，但是他在很长时间内是不能做自己的梦想的，因为他的母亲对他有期待，希望他走仕途。 对啊、嗯、那个时候也就是作为贵族家庭来说，也就是两个选择，一个呢是神职人员，一个呢就是公务员。 对，但是呢他想到的是探险，这有一个矛盾，所以他也承认自己是个不太听话的儿子，没办法违抗母命，因为他在生活在母亲的屋檐下，但是他一想到探险就心潮澎湃，他说自己被一种不息的冲动所驱使，就像有一万头猪在追赶着我就说明他的内心是一直向往着外面的世界的。而且呢他后来选择了一个折中的专业，就是在汉堡的贸易学校学习金融和经济，但是他是讨厌数字和账本的。不过他可以到汉堡的河边去看到商船，商船的情景让他坚持下去，因为那象征着他的希望与梦想、 嗯、 他迫不及待地说哪天就可以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呢。然后在学业结束之后21岁了，这个时候对当时人来讲21岁应该是一个已经是接近中年的年纪了，对不对？当时 因为那个时候的人的平均寿命比现在短太多了、 他就又做了一次妥协啊、学的专业不是自己喜欢的，第二次妥协是工作。工作呢就是他遵循母命去了矿业学院，就是在读完金融和经济之后去了矿业学院， 他还当了他毕业以后当了矿井的监察员。 对，他是为了进入矿产部门做准备、嗯、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去做了当时那个地方的公务员，对不对、 哎、 嗯，然后他用了不到八个月就完成了普通人3年才能完成的学习项目，每天日出前先去矿山下井5个小时里哈、啊，研究矿山的建筑结构、开采方式、岩石构造。然后呢他好像后来还发明了一个矿灯，安全矿灯。之后等他快到中午的时候再赶回学校去上课，这给我一个特别大的触动。当他在生命中做了妥协，不能追求自己梦想的时候，他没放弃梦想。哪怕他去为一个矿井学习的时候，他要下矿，他要让他的好奇心得以释放，他要去抓住一切实际研究自然。 我觉得不论是洪宝的母亲还是洪宝所做的这一切啊，我都能够理解。那么大家来回想一下他们出生的那个年代，他们生活的那个年代，18世纪。虽然前面说到了洪宝是出生在一个贵族的家庭，但是大家注意贵族的家庭是有世袭的，他上面还有一个哥哥。 嗯， 他母亲为什么那么严厉的啊去催促他走当时人们认为的正路啊，就是比如说他的贵族的称号还有家里的绝大部分的财产其实都是他哥哥去继承的。如果洪宝不自己啊有他自己的一片天地，有他自己能够谋生或者说能够过比较富裕生活的这样的一些工作的话，那他很可能就只能是那个时候有很多没有钱的贵族，那么他可能就很可能变成一个那样的挂着虚名的贵族的头衔，但是一生都很凄惨。我说的凄惨不是说事业没有成绩啊，不仅事业没有成绩也没有钱，然后度日谋生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其实他母亲担心是有道理的。我也能理解洪宝为什么又在心存伟大梦想的同时又妥协去当了矿井监察员。 嗯，但是最终他依然遵循了自己内心的热情， 是因为他知道他自己干那个事也能干特别好 是因为他知道他不干那个事一万头猪放不过他遵循内心的冲动和热情。而且我们刚才听到流沙念洪宝的时候知道他长得那个是清瘦的样子，实际上他经常得病，饱受发烧和神经衰弱的烦扰。我们当时就想这样一个人去环球旅行，其实大家读书就可以看到环球旅行中的很多，包括登山缺氧，包括在热带丛林中被蚊子咬、 啊、 包括这个发烧，对，遇到了很多很多艰苦。我们会觉得这样一个体弱多病的人会不会被折磨致死。 他哥说了因为他不快乐所以才得病他去了以后他就快乐了不得病了。 恭喜你答对了。实际上当他经历了几年海外航行再回来的时候，他的哥哥和嫂子都很惊讶，哎，你没什么变化，说稍微瘦了一点。洪宝变得更精神了，更精壮了， 更有生命力了。所以我在想，是不是也有很多人之所以身体觉得自己身体衰弱，是因为没有被点燃，没有被焕发出来。当我们不能够去发挥自己生命的热情的时候，它会反向成为攻击我们的力量。就像刚才说的，被一万只猪踩踏了，感觉身体肯定好不了。那我也在想，洪宝这一生是追求热情的一生，最终他活了89岁啊，在90岁生日之前去世，是相当长寿了。考虑到他糟蹋自己身体的方式啊，经常熬夜在写东西，他去所有地方生活条件都特别的艰苦。他们当时在这个热带雨林中的时候，没有水喝的时候，就用亚麻布去滤过那个肮脏的热带雨林里的水，然后吃的很多东西呢，也不是所谓我们现在的这个精良的食品。那个时代的探险者没有现在这么奢侈，但是他依然不仅回来了，活这么精壮，足以证明一件事情啊。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在追随热情的时候，老天都会赐予我们一样与热情相配的勇气和身体。 我觉得除了这一点以外，刚才我们谈到了啊，洪宝呢，出生贵族，应该小的时候营养还比较丰富，至少和同时代的人相比较。然后呢，他虽然在年轻的时候违背了自己的心愿去从事了，比如说像公务员等等的一些职务，但是呢，之后他还是干了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觉得他心情还是比较好的。谈到这样长寿的人，有一点不能够避免，就是他的情感生活。虽然他的母亲希望两个儿子，哥哥和弟弟，哥哥威廉和弟弟亚历山大都能够成为十分理性的人，那么他们到底有没有成为这样的人呢？他们的感情生活又是怎样的呢？在这书中其实也有一点点描述，虽然不多。汪明博士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吧，看看活到83岁有哪些必须的条件。 他其实这一生中有很多的朋友，非常热衷分享。我刚才讲到了歌德是他的朋友， 嗯， 还有那个美国的可以堪称就是开国的总统之一哈，托马斯杰斐逊也是和他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因为托马斯 杰斐逊应该也是一位科学家，如果他 对他也是个农人， 嗯， 对自然非常感兴趣。亚历山大洪堡有一个很伟大的发现，就是他去探索了南美洲。南美洲在当时对很多人来讲是个神秘的地方，虽然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大片都是。托马斯杰斐逊作为美国的总统，特别想知道他们旁边的邻国大陆是怎么样，所以他从亚历山大洪堡那儿得到了海量的数据啊。亚历山大洪堡不仅收集地理数据，还有当地的矿产、贸易等等等等，所以他去过的所有的地方，等于他就掌握了当地的所有的大数据，所以他是个移动的数据库，不仅是个科学家，也对当时政治局势其实是有很多影响的。比如说玻利瓦尔，他是拉丁美洲解放运动的领导者，20年的时间中，虽然最后他也变成独裁者，并被赶下来了，但是他受到了冯宝的激励，因为冯宝让他知道自己所在的曾经被认为落后的南美洲是多么值得他骄傲，不光有丰富的物产，那也有值得去骄傲的人民。当时因为是殖民地嘛，所以很多人的生活处境，当地人是不好的。亚历山大冯洪堡一辈子都是反对蓄奴的，他和杰斐逊最大的区别就是杰斐逊家里还有几百个200个奴隶， 对， 他就觉得这是一个人类的污点。在他去探索世界的时候，他特别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文明人的野蛮。欧洲人自以为文明，驱使当地的野蛮人改造他们的生活，把大片的森林变成农田，可能种甘蔗，种这个染料，但实际上这破坏了自然。更重要的是，以一种霸道的方式把你认为的文明塞给了人家，并否定了他们的文明有其独特的价值。说到这个，刚才刘莎问我的，他的很多朋友哈，我刚才讲到了他和歌德的关系，同时呢，达尔文也是他的迷弟。他还激发了像美国的小说家爱伦坡，还有梭罗《瓦尔登湖》的作者，实际上也是受他著作的感染，特别是受他思想的感染。而他还资助过德国的化学家莱比锡，也翻译成李比锡，等等。实际上他的后世影响，因为滋润了太多的，我们可以叫植物，叫人，所以那些人实际上是他的影响力在持续的延展和发挥。 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跟大家来说一说自然和动物。4月8号呢，是国际珍惜动物保护日，我们安排了啊这样的一系列的节目。今天呢，有两本书带给大家。前面呢，一直谈到的都是《创造自然》，亚历山大·冯·洪堡的科学发现之旅。那接下来这本书的标题是这样的，主标题是动物如有邻，副标题呢是生而为人的自我修养，这样的一本书。其实虽然不像前面的一本书给人以震撼，但是让我们在图片和短短的文字当中能够感受到，作为人类我们应该怎样和我们的周围和我们的这些动物去相处。我们毕竟也是动物当中的一个种类。 太对了，我们是人，首先也是动物。我在节目里都重复过无数遍了，不知道大家耳朵有没有提茧子哈？但是当你这么想的时候，你就获得解脱了。说到动物有如有邻，我倒觉得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创造自然》中，讲到了梭罗，就是冯宝影响的一个著名的美国应该叫生态或者生物作家吧，在我的理解里，他说到他在瓦尔登湖两年多的独居岁月里，之所以没有觉得特别的孤独哈，他说。他在瓦尔登湖畔写道，我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世界，拥有自己的太阳、月亮和星辰，我还会感到孤独吗？难道我们所处的行星不在银河系之中吗？它并不比草地上的一朵花或一只雄蜂更孤独，因为和它们一样，它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我的一部分难道不是树叶吗？蔬菜难道不曾影响了我的模样吗？所以动物为什么如有邻呢？因为有它们在的时候我们就不孤独，而且我们和它一样，其实一直都住在世界的大家里面，只是人可能对家的概念是居所，是血亲关系才叫家。但如果你看了这本书，不管是《创造自然》还是《动物有如有邻》，你知道你的亲人遍布全天下。 我跟大家来分享这本书当中一小段吧。其实同样都是带给我震撼的书，我觉得《动物如有邻》的震撼可能够可能更多的是让大家在生活当中就去思索，我应该不应该这样做，或者是我应该怎样做。这本书的一个故事讲的是有一只叫布丁的猫，它因为抓坏了主人的这个家具，被送进动物救助站，而且呢后来它被领养，但是呢主人呢为了避免它再抓东西，所以就把布丁的爪子做了一个手术，叫做去爪术。那么下面这一段就是关于去爪术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很多主人为了阻止猫咪作恶，会选择带自己的猫去做去爪术。这种手术现在甚至已经成为了常规手术，使得人们经常忽视了它的危害性。很多爱心人士根本不了解去爪术会给猫咪带来怎样的伤害。人类的指甲是从皮肤中生长出来的，而猫咪的爪子却是骨骼的一部分。如果去除了猫咪的爪子，实际上相当于截断了猫咪脚部的骨骼，使得爪子无法再生长。如果用于维持猫咪脚掌正常活动的肌腱、神经和韧带统统被切断，猫咪就会变成瘸子，同时丧失最重要的防御系统。经历过去爪术的猫咪会变成残疾，终身忍受疼痛与关节炎的折磨，行动也会受限。同时，它们可能会停止使用猫砂，因为刨猫砂会让爪子感到疼痛。再者，由于失去了第一道的防御系统，猫咪可能开始咬人。通过去爪术来解决猫咪长长的尖爪绝对是错误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猫咪不需要定期的爪部护理。要知道，看着自己漂亮的手工毛毯或者是心爱的毛衣被猫咪抓烂，可能是很心疼的呀。我其实更心疼的是猫，猫的爪子。 猫在人面前，狗在人面前，可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啊。在自然界中，它们有自己的生活位置，但是它们已经被驯化成人类的宠物了，所以我们人类更要对其负责任。我觉得《动物如有邻》这本书非常实用，它是你热爱自然的指南。它讲到了，比如说动物的按摩法。让动物郁闷的事情是什么，你尽量不要去做。还有就是动物在说什么，猫语、狗语、马语，甚至猪语，他讲到了很多种不同的 动物，小动物，我们身边的小动物，还有就是该怎么去热爱它。其实这本书我倒想说一点题外话，就是关于作者的人生经历啊。作者以前呢，他觉得自己数学不好，他的梦想想成为一名兽医，但是呢老师就告诉他，你不学数学你是当不了好兽医的。但后来他最后就选择了一条大家都认为好的工作道路，他说自己饱含激情却从不追求梦想，遵循着一条务实的道路，找一份不太喜欢但是体面的工作，然后努力的干活，等待周末假期以及死亡。对我们家族来说，兽医这份工作太遥远了，而他在他们眼中和动物有关的工作都是荒唐的，于是他就做了一个不喜欢的工作，做得非常好，浪费了很多时间。在局外人看来，他很喜欢这些工作，勤奋有为，但是啊，每一个工作日的清晨都令我恐惧，而下班时分我会兴奋不已，终于解放了。直到遇到他现在老公，你会发现好的爱情都是相互成全，很快摸清了他的个性。同时呢，他说，你为什么擅长捕捉情感，大部分时间却付诸无趣与平庸。第一次有人质疑他的选择，就是他的老公。所谓保险的人生是不是也存在风险呢？作者开始思索，最终他在想，我为什么不去做我喜欢的事情，就是和动物相处呢？斟酌再三，回到学校攻读兽医专业，找到了快乐和灵感。最重要的是，他的数学变好了，因为他学这个兽医的助理是需要考数学的。显然，我的数学能力若是能用在自己真正关心的地方，就会变得优秀。 我特别喜欢这本书的名字《动物如有邻》。动物就像我们的朋友一样，我们家旁边的邻居一样，只不过它不会说话，不会写字，不会读书，但是你必须要把它当成一个不会写字、不会读书的人类去，人类的邻居去看待。 而且它的好处在哪儿呢？书中前言说，我们发现见到动物的次数越多，家人就越快乐。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见到人未必是如此，对不对？见到邻居也未必如此，次数越多越快乐，但是动物往往都是这样的，所以他们真的是不是一般的邻居，是好邻居。 节目已经进入尾声了，汪明博士要说你的结束语了。 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我们都是自然的一部分。当时代越来越发展的时候，我们把自己局促在一个钢筋水泥的丛林之中。如果你真觉得这个春天不想辜负，想让自己开心快乐一点，不妨重新回到自然，那是你真正的家。 如果你选择和动物当作友邻的话，一定记住，你要对待它是不会说话、不会写字、不会看电影的你的人类的邻居一样才可以。好了，我们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汪冰博士详细的介绍，我是刘莎，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即时传奇节目，再会。 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